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151集，如初的目光在方景行和江晨之间转了转。 程岩知道吗？ 他知道我追人，我还没告诉他成啊。 江晨顿时看向他。 什么时候对他说的？ 回头跟你说。 他见这些人差不多冷静了，便转到正事儿上，简单叙述了一下来龙去脉。众人顿悟，现在不清楚具体缺什么条件，只能都试试，看谁能试出来。他们于是开始两两组队。乍子原本想试着找如初，却见如初和一行人已经组了，只好接收了被他们踢出来的情深长寿。情侣任务有几十个小事件，每次都是随机抽十个让玩家做，前几组都没遇见那对 NPC， 最后是人渣组抽中了。 看明白了吗？这个就叫情场失意，赌场得意。 乍子也很满意，撒了把饲料。 没有爱情，咱有运气。 哎呀，别废话，赶紧的。 人渣组便按照大佬的交代放出黑狗，领着鸡鸭鹅走过去，站在门口啧啧地围观人家打架。其余人也好奇地张望了一下。 会不会黑狗才是男主人，就是戴绿帽子了？ 惨啊，真惨。 策划怎么总和动物过不去啊？ 你们进屋试试。 乍子和情深长寿一言进屋，绕过滚在一起的两个东西，不约而同走向大床。女主人正裹着被子缩在床上，惊悚地看着自家男人和狗。二人往她身边一坐，试着对话，发现没用，便自娱自乐地安抚。 没事，我们保护你。 别哭，那么美的眼睛不适合流泪。 说话间，黑狗叼着东西再次狂奔而去。赏金猎人喘了几口粗气，转身回屋，一眼就看见了床上的两个玩意儿，大怒地冲上前，一手拎一个直接扔了出去。他暴怒地合上了门。两个人渣连人带盆飞出去三米远，扑在地上，惊得鸡鸭鹅嗷嗷乱叫。狗剩几人全都笑抽了，差点想在地上打滚。 哎呦，笑死我了，这不愧是你们啊。 自己都说了情场失意，还他妈往人家床上坐，这不是赶着找虐吗？ 天作必灭，人作必死。 设计的还挺真实，我眼泪都要笑出来了。 江晨也没忍住，轻轻笑了一声。方景行敏锐地听见，侧头看看他，握了一下他的手。如意一行人至此全军覆没。狗剩他们见两个人渣爬起来走了过去。 会不会临时绑定不行，得终身绑定什么的？ 感觉不太可能，终身绑定要花钱解绑，会被骂故意圈钱的。 几人一想也是，不过今天的次数都用完了，得明天再试。他们为了多一些机会跑去做剧情任务。方景行搜了一下赏金猎人的 ID， 发现没有故事背景，便又去论坛上看了一圈。这些人从昨天起就在做情侣任务，但至今也没人成功开启，可能是不知道要放狗。他看向江晨， 再等两天看看。 如意的人毕竟有限，这样撞大运的事也不知道试到什么时候，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像第一次打隐藏副本那样，让几大帮会一起试。 等成功开启剧情后，后续通关就看各自的努力了。 竞技场 PK， 挑个支线剧情，还是找个地方转转。 江晨正要决定，就见一条喇叭上来了。 安明，你敢不敢通过我们的好友申请？ 这种消息呢，他们之前每天都能看见好几次，尤其是正打着隐藏剧情和副本，还有成功通关的时候，对此早已见怪不怪了。方景行原本也不想理会，却突然想起一件事儿，看一眼验证消息，发现果然是熟人，点了通过。 啊，我朋友， 职业的， 放假了。 昨晚是常规赛最后一轮，这些人估计都在看比赛，今天才来。他知道他们是买的号，便让他们去竞技场升段位，到天梯再说。 先 PK 一把呗。 忙？ 你能忙什么？ 谈恋爱。 那边不吭声了。方景行满意的观赏聊天框。 我把他们打发了，说我正在谈恋爱，四处逛逛。 行。 江晨走了两步，问道： 什么时候告诉的程岩？ 方景行把先前的事儿说了说。 他没打你？ 没有，大外甥人美心善。游梦里有名的景点很多，全息模式下更加漂亮。以前他们没怎么仔细地转过，现在便学着普通情侣那样压了压地图，一直玩到下线。第二天，如意的人再次集合，出发接情侣任务，结果依然没用。第三天，一行人凑齐了再战，发现还是不行，忍不住问候了一遍策划。 哎，什么情况啊这？ 我这边主线都清完了，但我抽不到那个任务。 你再去青青支线多做点，下次抽到了或许管用。 有没有可能和剧情任务没关？ 有。众人沉默，没关的话，他们更猜不出来究竟是缺什么条件了。方景行和江晨商量一下，把几位帮主喊来开会。片刻后，一行人在如意的会议室集合。方景行扫一圈，还差飞星众目和顾问。白龙谷知道内情。 飞星带着顾问去打副本了，还说明天打世界 BOSS 也带着他。 其余人顿时沉默。众所周知，顾问最不喜欢打本。飞星众目作为三位帮主中只捞到一个人的赢家，这是要把顾问一个人当两个人用啊。 其实吧，顾问当初没想赌，是看咱们都赌了才随大溜的。 哎，别说了，越说越惨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